几万步， 两三万步， 很轻松， 太容易了。对，你可能不知不觉间，你走的就有那么一万多步了。 那会不会很累呢？你逛 不累不累不累，因为它这个坡度啊，包括它这个上上下下的这种， 还有景色啊什么的， 对对对，是让你完完全全放松，你不觉得你是在走很长很长的路？而且因为它这个实在是上下的波动实在太大了，可能你走的这一路，你看了三四个景点，你不知不觉中就已经走一公里了。 啊， 对对对，但是在你想象中，可能我同样的这个运动量，我可能在其他地方才走个四五百米，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很值，很值 得 的。 是的，是 的， 不错啊，说明这个地方很吸引人， 很丰富。 对， 嗯， 不知不觉爬了十层。 对，对，那三百阶来 是 五六次。 所以说，共享单车在重庆这块它是没有市场的， 因为它山城嘛，起伏比较大。 对，然后是关键是找不着，你知道吗？定位定不准。 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节目，咱不能光说好。作为一个比较犀利的媒体人，你觉得重庆有没有提高可以改善的地方？你有没有感觉？如果有就说，没有就说无所谓。 有点乱，其实 哦， 就像我刚刚说的，有点乱，大家可能就是太随意了，太就是。 你说是方方面面还是某些方面？ 比如说交通也有些乱，然后呢，感觉它的市政规划也有些乱。不过这个也没有办法，可能他们就是因为这种 也是特点吧， 形式他没有办法很好的，比如说跟你像北京这边规划那么干净整齐。他就是，总之让我感觉就是有点乌漆抹黑、乱腾腾的。对， 就是、 包括你可能红绿灯亮了，大家就是也不是很看重这个呀、 啊， 就很随意的、啊、 了解了。对，就是城市嘛，对不对？ 对， 城市的感觉，其实综上所述。重庆这座城市值得大家去玩一下， 那是必须的， 对不对？ 得去好好的逛一逛， 是吧？不管是秋天还是冬天，夏天有点太热了哈。 对对，夏天太热了。 推荐 春天，我觉得 春天挺好的， 也会。 对对对， 是吧？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三四月份 正好春天的这个时间，然后又不是那么冷，因为重庆是没有暖气的。 对。 那冬天去有点那什么？ 对， 冬天去反正是有点遭罪。但是你要是住宾馆酒店的话， 对对对， 暖风 一些。 听完了叶魅力的分享， 对 重庆这座活色生香的城市， 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您是否感兴趣？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找时间去玩一玩哈。反正我们在这个北京这个城市节奏很快， 对， 大家都很辛苦，然后呢也经常去，比如说吃吃辣呀、火锅，犒劳一下自己和朋友之间的情绪连接哈。 对， 到了四川，到了重庆，到了成都这些地方的时候，那就敞开怀抱吧， 真的 是吧？ 真的就是该吃吃，该玩玩。 希望团建提早达成啊！ 啊，是我们的团建什么时候来？ 是希望周驼的身体能跟得上啊！别老吃不辣的。 周驼说：“你不要再推我几个五年了，我没有几个五年了。” 头发都到了发际线的后背楼了啊！ 是你都已经，我都已经地中海了。 这个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期介绍之后呢，多去山城、重庆走一走，看一看。 好嘞， 谢谢我们的严美丽， 谢谢 严 严，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主持人说也挺外分， 谢谢主持人。 一会儿给你弄点炸鸭脖子成的 啊，对呀，炸鸭脖子。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 Standing in the wake of devastation, when you were waiting on the edge of the unknown, and with the cataclysm raining down, insides crying, save me now. You were there, impossibly alone.